one cursed villain. 太太，你细心啲睇下呢一位系咪你失踪嘅女啊？ 笑成咁，我仲点认到啊？ 咁啊，不如妹妹啊，你认下啦，系咪你家姐啊？ 啊哈，银戒指啊，是他来的。家姐啊，你死得好惨啊，哪个商人害成你这样的？ 单凭一只似曾相识的戒指，不可以百分百地肯定死者是他们的失踪家人五度下，但是经过之后一轮的搜证，结果都为五家带来了一个极难承受的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 啱啱大家喺荧幕上面咧到嘅，即系唯一一张嘅照片啦，就系、是、死者嘅照片啦，遗照啦。咁佢就系五度霞啦，咁就是我姐夫嘅妹妹啦，系佢嘅即系三妹妹嚟嘅。咁佢当年咧就年仅18岁，系啦，即系非常之。可惜啊，真係啊，真係誒、天道紅眼啦！呢啲叫佢生得好靚嘅都係啊！我家誒、即係我姐夫話佢其實佢有四個妹啦，咁佢全部都係比較即係都標青嘅樣子都，即係佢哋家族有少少鬼鬼地咁樣嘅嚇，咁就唔知係咪因為咁咧就惹上橫禍，即係因為個美貌咧，其實我覺得即係睇翻原來都係即係唔緊要啦。 都是一個禍害， 係啦，咁所以 我 唔係，所以唔緊要咯。咁我哋睇下，喂 ，chat room 裏面係咪好多靚女 Maria 喺度講？ 啊，翻嚟，我最有興趣係 Kenny 個回應就係、是、精子喺體內生存期可去到一個禮拜，咁但係佢係講緊係咩嘅身體狀態之下一個禮拜，即係可能譬如話。即係一個正常嘅女士，即係發生性行為之後，可能生存一個禮拜啦。但如果譬如話，好似呢一宗案件咁，譬如即係 死者 一兩日，仲要受過高温嘅燃燒之下，會唔會仍然可以生存到？其實呢個真係未知，要嚇第日揾個性學家研究下。咁另外，哦 ，Maria， 挑撥嚟㗎，先細細粒都可以有肚腩㗎，花家姐， 但阿 Maria， 我想佢又問咗啊，究竟個範圍要 set 幾大咧？咁樣冇準則嘅。要睇個案情，睇個睇當其時俾到嘅線索。但如果我哋見到有條血路嘅，個範圍咪再 set 大啲咯。嚇、即係明顯有血路啊嘛。咁咪由血路嘅起點之前已經要 set 㗎啦。 係啊，佢當年咧揾到條血路嘅喎，喺現場都嚇咁。 如果有血路就要再 set 大啲㗎啦。 即係懷疑其實呢一個兇手咧曾經拖行過去嘅。 係。咁又要 即係個草地嗰度拖咧，拖去某啲位嗰度再燒。 如果咁樣拖住佢嚟行。咁即係好新鮮啦，佢呢度仲留緊啦，你要識自己係啦。咁嗰度真係有機會第一案發現場嚟講，唔出奇噶，咁又 係啊。咁啊，當時咧，其實頭先講到咧，就係話警方即時要去打電話咧，俾一啲同呢一個死者嘅身體特徵啦，比較有啲吻合嘅，係啦嘅家屬啦，即係失蹤者家屬 嘅家屬， 係啦，叫佢哋嚟認下屍啦。咁啊，你硬唔想去認咧？都要去的啦，咁而且你不去咧，亦都唔可以證實到係唔，你都想即係就算你想知道唔係嘅，即係唔肯接受呢樣嘢，你都要去咯，你都要去睇下係唔係咯。咁啊，但係其實即係當年其實我姐夫就有份去嘅，嚇咁啊，同埋佢兩個妹啦，亦都係有佢媽媽啦咁樣五太啦。咁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咁係點咧？佢就話其實根本乜都睇唔到， 係就係見到嚿炭， 一嚿炭瞓咗喺度。係完全，即係我都有問啊嘛。咁有冇任何即係蛛絲馬跡？你會望到有啲嘢係有啲端倪啊？你會覺得係你阿妹咧？ 嚇，咁佢話都唔知道。不過當然啦，鬼故我就我都贊成你講嗰套嘅，即係其實誒屋企人同屋企人之間咧，尤其如果感情好咧，你會有一種感召噶嘛， 會有一個感覺， 即係好似偷地佢話俾你聽，誒、哎、就係、是、我，就係、是、我，就係、是、我。係、 嗯、啊，即係會有一種感覺，先覺得係唔係先咯，嚇、啊，跟住咧先揾一啲去。有些實質的去證明到那樣東西是不是，例如他身體上有什麼特徵、啊、或者他的衣服、啊啊、各樣東西在那裡再想、啊、但如果你連那個感覺都沒有，沒有感覺不是代表不是、啊、首先來說，但你有感覺呢，那個機會已經是大了很多。 但你說的是很吊詭，我即是講回早幾天台灣那個，即甚至個媽媽都唔知個女兒原來個、嗯、即 我唔知道做過手術， 做過手術㗎嘛、 啊啊？ 即你真係要好 close 到老公先知㗎嘛？咁譬如話好啦，你而家講嘅阿女， 老公未必知㗎， 即係阿女都十八歲，咁有啲、嗯、即特徵未必係阿媽會知㗎嘛？啊、你唔通咁你牛龜馬大咁大個十八歲，你阿媽仲會睇住你沖涼麼？首先，咁唯一知道嘅就係可能有可能就係、是。一些他很親密的身邊那個才知道， 但你燒成炭都什麼都看不到， 這個真的很好， 表面上就什麼都看不到了，是的，是的，但是牙這件事很有趣的嘛，就是永遠是最堅固、上天就是留一件事給你，能夠即係你嘅親人，無論變成點樣、都會俾你咧係可以去誒揾翻佢嘅。咁、即係好似我咁啦，我咁大隻大板牙冇理由認唔到啊，係咪先？我死咗認到啦，你嚟認屍啦 嚇！你依種大板牙都好常見 咯，係啊，係咯， 係啊。咁啊，當時咧即係我姐夫就話咧，又完全認唔到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咧，佢哋根本佢妹失蹤咗一日咧，佢哋已經去報警啦。即係譬如今日失蹤，佢夜晚冇翻屋企，佢哋咧第二日已經報警啦，因為佢阿妹係好乖噶。 即係唔係嗰啲，從來唔會唔翻屋企瞓 啦。係啊，唔係嗰啲誒喜愛夜蒲嗰啲，唔係。 嗯。 而且係冇電話到啊，咁誒佢哋即係即刻去報警㗎。 嗯， 係。所以係誒、警方亦都好快打電話俾佢哋。因為其實佢妹失蹤咗一兩日之後，就已經發現咗條屍啦。 嗯，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信嗰啲電視劇話死咗，唔係話失蹤咗唔夠廿四小時唔報咗警嗰啲，嗰啲係假嘅。 係啊，你點樣都要備案先咯。 係啦，你覺得有懷疑就可以報警。 如果你唔備案，警方根本不會找你噶嘛， 同埋最學你話齋，人哋個女子都是心即係心歸噶嘛，唔、會話夜蒲又唔係攞泥妹，即係嗰個時代未有攞泥妹呢樣嘢添啦。 就算唔翻都會俾個電話咯。 係咯， 係咯。所以咧，其實佢哋誒當時認屍咧就誒。阿哥就乜都睇唔到，阿媽咧就傷心到誒，即係冇眼睇噶。咁但係阿妹咧，阿妹誒佢因為頭先講過啦，我姐夫係有四個妹啦。咁、佢其中嗰一個咧就同佢好親嘅，咁就係嗰個第即係呢個五道行係三妹啦。咁阿四妹同佢都好親嘅。咁阿四妹就有份去認屍啦。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另外一個妹啦，兩個妹一齊去認嘅。咁嗰兩個妹咧，啊同佢好親嗰個咧就。認到一樣嘢喎，因為你知道有時咧，可能啲姊妹之間咧會一齊走去買下飾物啊咁樣嗰啲噶嘛，咁啊會比較熟，知道對方咧有啲咩飾物，尤其如果個飾物咧比較有特色咧，就會更加認到。 仲可能會借過嚟戴添。 係啊，咁當時佢阿妹咧就真係認到啦，認到一個咧非常之熟悉嘅一個證物，我哋睇下第七嗰張相，唔該，第七嚇，咁當時報紙咧都有賣噶啦，咁咧就係話即係揾到一個。白金的戒指是吧，白金的象尾毛戒指。 什麼叫象尾毛戒指？ 是的，這個要問一下時裝達人、潮流達人、 我有理由相信他的象尾毛純粹是一個叫做即是我們坊間看他畫卡通像不知一條跟著畫執好像撒開毛筆那樣的毛就當是象尾毛，即純粹是一個那個形狀， 是不是像塵筆 那樣？沒有塵筆那麼化得那麼散的，是會中間會順翻落去個尖位咁樣嗰種嘅啫，即係我估啦，即係純粹係嗰個戒指個形就比較獨特啲，所以阿妹咧就一眼就認得出，因為根據報道啦，話嗰隻戒指係一啲比較泰國式嘅形狀啊，所以就會比較可能因為你始終八十年代，你話第一你買白金已經都唔係易，第二你買咁獨特嘅花紋或者形狀嘅更加困難。 咁會唔會係幾貴嘅咧？ 你話嗰陣時白金都係偏貴㗎，咁以佢哋嗰個年紀，你當係十七八歲，我有理由相信佢哋基本上就係一定係要出嚟做事，即係翻工啦。咁如果唔係你何來會有呢個錢去買呢樣嘢咧？ 係啦，咁呢度要補充翻少少啦。咁其實我姐夫咧，佢有七兄弟姊妹啊，係啊，咁就係一個咧喺當年係一個非常之草根嘅家庭啦，就可能好多人都係咁樣長大㗎啦，咁就係、是。 七兄弟姊妹加埋阿媽，再加埋佢阿嫲咧，就九個人， 九個人 就住三百幾尺嘅單位，咁咧有三間房喎，咁啊間到三間房出嚟喎。咁咧其中咧呢一個失蹤者咧，阿伍道霞咧，即係佢個三妹啦，三妹就同四妹咧就瞓喺同一間房，就碌架牀咁，一人一格咁樣嘅。咁佢兩個就所以亦都係最親嘅嘅一個感情啦。咁斷估佢個妹咧點樣都係經濟能力唔會係咁高嘅人，係啦。一個普通的時裝售貨員咯，咁月入幾多少大家知啦，嗰時咪最多四五千啊嘛，都百幾年，三四千啊， 八五年八五年嗰陣時我當差嗰陣時候叫警察高啲人工啦，我嗰陣時揾咗四千幾， 四千幾 ，OK， 四千幾，咁如果咁計，一般你架時裝店做 sales 可能講千零蚊一個月嚟嘅， 千零蚊一個月就咁少， 應該係千零蚊嚟嘅 ，OK。咁啊，即係所以其實佢應該經濟能力唔係好好嘅啫。不過如果佢屋企有咁多兄弟姊妹咧，啊都唔係喎，全部都未出身嘅喎。因為當時我姐夫都係廿二歲啫嘛，你諗下其他嗰啲都係十幾歲，佢已經呢一個阿伍道霞已經係三妹啦。咁其他全部讀緊書喎，係全部讀緊書。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我姐夫都有講啦。其實佢一讀，因為阿霞女啦，佢哋叫霞女，其實佢啊讀書就普普通通嘅。咁所以一畢咗業，中五畢業咧。佢喺全元中學讀書嘅，即係葵興嗰度，咁所以一畢咗業咧就即刻出嚟做嘢咧，幫補家計。咁如果大家喺嗰啲大家庭長大，你會明噶啦，一定係咁樣噶，一定係即係大家姐，甚至乎可能讀到中一、中二都要出嚟讀書養啲仔。 越細嗰啲就越讀得最多書咯，係 啊， 唔啱咯。 咁所以其實佢哋即係由阿大哥開始一路數落去，頭嗰四五個咧，全部都係最多讀到中五，咁就已經要出嚟揾錢養家。 嗰陣時讀到中五已經叫做好好噶啦，好多讀到中三已經停咗噶啦。 咁啊講翻啦，當時咧佢哋即係阿妹咧就憑住嗰隻戒指咧，就有啲不祥預兆啦，就覺得呢個可能咧真係佢家姐。咁但係當然你唔可以話有隻戒指啊，咁可能第二個人都會買呢隻戒指噶嘛。咁啊，當然咧，警方要做多啲嘢啦，仲要做啲乜咧？咁啊，要去屋企啦，搜集下佢嘅即係一啲頭髮啊、身體嘅物件啊咁。 搜集通常都喺張床度揾先， 係啦， 因為張床就可以攞到最接近身體上邊嘅嘢啦。 即係會黏附到好多。 係啦，冇錯。咁啊，揾到兩樣嘢嘅，咁樣就揾到在枕頭嗰度揾到頭髮啦，咁亦都喺床單嗰度咧揾到一啲經血嘅， 係揾到一滴嘅經血， 揾到一滴。 咁啊，其實呢樣嘢好多女仔都會有嘅，基本上即係太可能十個九個都有嘅。咁啊，呢個原來咧就即係有咁嘅幫助嚇，竟然估唔到嚇，即係當時亦都，但係嗰陣時咧冇 DNA 嗰個檢驗啦，就淨係驗到個血型， 係 血型吻合就係咁啦。 血型啊中咗， 血型中咗先係啦。咁啊頭髮咧，但係頭髮咧。 頭髮就燒曬咯，佢都 係啊。係，但係報道話嗰時個頭髮可以驗到佢 DNA 嘅點解？ 其實咧話咧 DNA 係驗得到嘅，但係問題咧就嗰陣時未曾可以咧攞嚟做一啲呈堂嘅證據嘅證物，係啦。 因為好似係九幾年先開始有呢個， 因為嗰陣時 做呈堂證供， 因為 DNA 佢本身嗰陣時咧未曾去認可到啊，係佢呢種技術，咁去到九十年代開始咧就認可啦。 係，咁啊當然，如果講到衣物纖維就七幾年啦，即係嗰時歐陽炳強嗰單嘢已經可以即係用衣物纖維咧，即係經過細心嗰個嘅鑑證咧，係可以揾到一啲吻合點噶嘛嚇。咁當時咧其實呢個女死者都係有著衫嘅，即係佢身上有衫噶嘛，但係佢燒嗰時咧就再有個牛仔布。袋咧笠住佢嚟燒嘅喎， 連袋 連袋大 袋連人大袋燒 咯。其實佢咁樣燒係咪啲袋咧？係咪嗰啲纖維咪黐咗落去？ 會黐落身度，一定會。 特別係牛仔布， 係。 哦。 你溶咗之後，你會張咗落去嗰啲皮膚嗰度， 搭咗落去， 即係 mix 濕咗一齊啊嘛，會。 不過因為當時女死者身上自己著緊嗰啲衫咧，佢後屘揾到啲纖維出嚟咧，其實之後咧，再可以作為咧一啲嘅 哦。我知啦， 判斷嘅喎，記唔記得啊？我哋一間講呢一 part 啦，好唔好啊？咁但係喺呢一度為止咧，就暫時可以揾到佢一啲話都幾吻合啦，即係頭髮啊、血型啊，或者佢 牙齒啊， 牙齒啦，係啊，牙齒呢樣嘢係最緊要啦。今日因為咧，我姐夫有講啦，原來最緊要咧就係阿霞女咧，佢之前咧就有睇過牙，咁好多人都有睇牙醫啦，咁都會有啲 record。 X 光片 係啦，不過有啲人就周圍訂揾唔到嘅。但係當你失咗蹤嘅時候咧，你屋企人咧就會翻箱倒籠咧揾曬你所有嘢出嚟，即係平時你收得最密嘅嘢都會俾人抄曬出嚟啦。 去睇下可唔可以幫你咧，即係揾翻揾翻，即係嗰個係咪你先啦？最緊要。咁當時咧就揾到佢嗰個牙齒記錄咧，去攞去佢個牙醫嗰度。 牙醫嗰對啦， 攞翻佢個記錄出嚟，跟住就去核對。唉，一核對之下咁。完全吻合嘅，咁啊牙就冇得呃添啦，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啦，都要接受呢一個事實啦。咁嗰時咧，梗係好傷心啦，大家都估唔到咯，因為佢阿妹就生活極其簡單， 係 啊社交圈子極其簡單，極其簡樸，點講啊？單純啊，即係冇乜話， 即係時下仲要一個字宅咯， 係啦， 做曬宅。 翻工放工，翻屋企睇下書啊，聽下歌嗰啲咁樣咯，即係冇乜特別。我問佢有咩特別娛樂咧，冇乜，真係好，因為佢都係啱啱初出茅廬做嘢女仔啦，咁又冇乜錢使嘅， 同埋時裝店做 sales 時間應該都幾長嘅，所以變咗嚟講冇乜誒時間去自己出去玩。 你而家就話咩咩咩梗局要九個鐘輪班啫，啲大嘅連鎖時裝店，但係嗰陣時分分鐘一開都十二個鐘， 最少噶啦。 你同埋你哦，講翻嗰個時裝店嘅地點啦，葵涌大白田街咧，基本上而家。嗰度周圍所有全部都係啲屋苑啊、屋村啊。嗯、如果你喺嗰度開時裝店咧，哇！真係開心到你啊！開做到 大把生意做。 我唔敢講話大唔大把生意。你如果你開短啲時間，我都驚你會，我驚你一日都冇法事。 咁但係同埋咧，呢個霞女咧，嗱佢住嘅地方係葵興村啦，即係而家已經改建曬啲新型屋村。跟住咧做嘢嘅地方又係葵興啦。佢讀書嘅地方又係 嗰個區啦， 佢全部嘢 都冇離開過嗰個區域 生活噶嘛。咁所以咧，佢呢一種人咧，突然間咧完全消聲匿跡咧，係即係實在係太奇怪噶啦。咁大家都會諗到佢可能真係遇到個賊噶啦，已經一係就俾人禁固，係咪先？咁啊，估唔到即係真係佢啦，中咗啦嚇。咁啊，當時咧亦都係即刻咧，警方咧就會係去查下誒呢個阿霞女啦，佢本身嗰個。工作啊，因為家庭冇咩好查呢個，就成家有咁多兄弟姐妹啦，唔通懷疑啲兄弟姐妹咩？係 啦。 咁啊，冇啊，揾唔到任何有可疑 人。工作同埋朋友，通常都係兩方面埋手噶啦。 咁啊，朋友嗰度咧，咁啊問翻姐夫啦，即係其實阿霞女咧，佢當年咧就有個男朋友嘅，個男朋友都叫我姐夫到而家都記得佢個名咧，叫方文軒啊，係啦。咁如果方文軒今晚就聽到東頭咧，可以同我哋喺個 chat room 傾下偈啊，即係29年前嘅呢件事記唔記得咧？咁點解我姐夫話咁記得佢個名咧？因為個名好好好聽，叫方文軒。咁係一個男朋友，係佢男朋友嚟嘅。咁有時咧都會即係會約佢咁佢哋當時咧就係因為佢妹失咗蹤嘛，佢哋咧就知道呢個方文軒電話，就即刻打俾佢咯。跟住就約咗佢去尖沙咀隔酒店嗰度問佢啊，知唔知我妹去咗邊？咁佢話佢唔知。咁而咧，我姐夫佢哋咧就冇懷疑佢，因為都覺得佢好誠懇嘅，即係冇話閃眼睛閃縮啊嗰啲。你其實有時有啲人會即係俾人即係覺得佢有啲 顧左右而言， 係啦，會覺得佢啲古怪噶嘛。 但係越係正常嘅越大可疑，有陣時 兩睇啦嗬。 嗱，有陣時做咁多期望都知， 掩飾得太好嗰啲， 係啊， 有啲又 over act 咗咁樣係咪 啊？好似啊， 太過呼天搶地嗰啲。 好似阿葉子咩 葉子啊？ 周海亮， 周海亮， 係啊，佢做到咁若無其事，又太過 呢啲又受過演藝訓練先得嘅，通常。咁啊，當時佢哋亦都冇乜點樣懷疑呢個即係方文軒，因為通常呢啲咁嘅案咧，你好快就懷疑男朋友嘅 身邊嗰個啦， 或者老公啊咁樣噶嘛，好多都係咁樣噶。 多數都係。 係啊，十居其九啊，或者其八啊，都係呢一啲身份嘅。咁啊，當時佢哋咧就都比較信佢嘅，就覺得唔關佢事。咁啊，大家都好緊張去揾翻佢出嚟咯。咁估唔到咁快咧，就揾到佢個即係消失。係啦，即係已經係成個身變咗碳啦。 其實好難接受啊，因為咧，我啱啱去報失啊，話唔見咗個女，你轉頭就叫我驗屍，係太過快啦呢件事，係啊，估都估唔到咯。 咁啊，當時警方咧，其實亦都即係查到咧，都唔使查啦，當然係屋企人就已經知道阿霞女喺邊度做嘢噶嘛。咁啊，就去佢個鋪頭嗰度啦，因為其實喺屋企附近啫嘛。咁就去個鋪頭，你好正常噶，係咪先？即係花家姐冇翻東頭，你咪去嚟咪咪揾佢啦，係咪啊？一樣嘅啫。咁啊，當時咧，佢哋就去到佢個鋪頭嗰度咧，佢印象中咧，即係因為事隔太多年啦，咁啊憑佢比較即係模糊嘅印象咧，佢就記得當時咧有一個人喺間鋪頭裏面，佢記得好似係女人嚟嘅，但係佢又隱約覺得係有一個男人喺後面喺都好似鬼故咁嗰度，即係喺附近出現遊弋咁樣啦。咁佢就問呢一個女仔，佢話問佢阿五到下 有冇翻工啊？咁樣，咁嗰個女仔話冇啊冇啊咁樣，即係第二日嚟噶咁樣。咁佢哋嗰時啱啱報咗警啊，喺差館出咗嚟，咪即刻去去揾佢啦。 點解唔去鋪頭？ 係啊，我都覺得奇怪。 未開門。 啊！我唔知道啊，真係我 時裝店可能唔再開門， 都問漏咗呢樣嘢。 你朝頭早未開門 啊？可能咁跟住佢哋一去到嘅時候咧，問咗嗰個人咧就話，嗰人話佢冇翻工啊，咁樣唔知去咗邊度。跟住咧好得意啊！佢話之後咧喺佢哋後面咧，即係佢哋成家人有幾個人一齊去揾佢啊嘛。跟住話喺後面咧就有一男一女殺咗出嚟，就入去個鋪頭度就話：你哋唔好阻住曬啦，我哋要買嘢咁樣。你估唔估到咩事啊？ 估唔到，無端端有人衝出嚟， 咁慌張嘅。 有男有女啊，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 如果淨係如果有個男咧，我都仲可以解釋到。 係咩？ 老闆。 係咯，老闆咯，唔想佢哋繼續問咯。但係一男一女我就諗唔到咯，我女係。 嗱，女係咪妹？一定係慌張喺個後面飄出嚟。 女係邊個 咧？原來咧，佢一男一女入嚟咧，叫佢哋出翻去咧，係警察嚟噶。 哦，咁快到咗啦，已經 係啊，因為佢哋啱啱報完警冇幾耐咧，其實探員咧已經喺度監視緊呢個鋪頭。 哦，就叫佢哋唔好喺，即係驚佢黃咗。 驚佢黃咗啊！叫佢哋唔好再問，即係叫佢哋快啲走，唔好問啦咁樣，因為驚佢打草驚蛇。係呢個嫌疑啦，有嫌疑，可能有可能係嫌疑犯嘅人咧喺呢間鋪頭度，佢哋驚。 哦，好大好大機會啊！因為佢生活圈子咁窄， 冇錯。 所以他差人已經第一時間去做事 是啊、所以就叫他們走、然後他們才知道、原來警方已經在做事了、好了，在這間店裡面我們要講一下，即店裡面就有個售貨員的，就是霞女的同事來的，是 不是？ 是啊，沒錯。這個同事就說哎呀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裡這樣、但是就有另外一個男人，剛才說在後面就是閃閃叔叔那個呢，就叫做胡志強、胡志強咧係邊個咧？ 咁胡志強咧，呢個人又幾得意㗎。首先佢本身嘅職業咧就係一個水警，不過係福利部嘅督察，當時時。咁但係佢亦都係呢一間時裝店嘅其中一個東主，因為佢係 partner 嚟，即係佢係合夥人嚟。佢仲有另外一個合夥人嘅。 係，即係兩個人一齊 係啦， 就開合股嘅。 阿王仔啊， 王仔合股。 係係合股開間時裝店嘅。咁呢個胡志強咧， 咁佢都幾有米喎，佢真係揾到咧嗰時，因為老闆都成萬幾蚊一個月喎。 有啊，過萬啦一定就。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開間時裝店鋪租各樣嘢，因為嗰個年代又唔算話好誇張嘅。其實如果仲要同人夾粉，你係綽綽有餘嘅，做得到嘅。 因為正話我討論咧，我就係問阿鬼姑光就係：哇，一個警察要開間時裝店，佢自己又要自己生活，哇，使唔使要去廉記開個 file 去調查？ 咁啊，因為其實好多唔單止警察，好多公務員自己都有一啲生意做嘅，不過要申報啫。 申報係 啦， 申報利益。咁啊，依個胡志強咧，其實本身咧有老婆有仔女嘅喎。咁佢都要養家嘅喎，不過唔知道太太係咪本身都有做嘢或者有錢啦，唔知佢背景點啦。但係咧佢自己咧就總之咧又係老闆啦，又係一份有高薪厚職啦， 係啦高薪 喺呢一個警察部入邊咧就係任職啦。啊，咁佢都幾得閒，係咪一放工就去時裝店打等嘅咧？ 係咯，點解佢會喺嗰、那個即係佢嗱據聞咧，佢就自己咧就係、去一喺間時裝店嗰度咧，就識到死者噶嘛，係啦，跟住咧就開咗一間時裝店，咁啊開咗呢間時裝店咧就請咗呢個死者去做嘅，咁我就想問一問呢間時裝店究竟係賣男裝女裝？ 咁又冇講明。 係咯，點解佢會去一間時裝店識到死者嘅？如果賣女裝嘅話，佢唔會無端端行入去嘅。 哦，你講邊個 ？sorry。 係阿胡志強。 阿胡志強本身喺個鋪頭度噶啦。 但他在一間時裝店認識死者的 嘛，個故事 可以叫他過去的嘛。 個故事是這樣的，就是本身呢霞女呢她畢了業之後就不是在這間時裝店做的，是 的， 她在其他鋪頭附近做的，咁咧應該個古仔咧就係胡志強就某一日就唔知喺咩渠道之下就識咗阿霞女，咁啊覺得啊都得杯落，咁於是乎咧佢就對佢咧就係有興趣，咁然之後咧佢本身咧胡志強本身咧就有間鋪貼，就喺附近嘅，咁佢就叫咗阿霞女過嚟咧就係做佢嘅夥計，咁啊你咪可以成日招夕 相對咯，係咪？即係或者自己一放咗工，咪可以去陪佢咯。 的士就唔係為佢而開嘅。 嚇！咁有一個報道話佢係為佢而開，咁但我問過姐夫咧，佢印象中唔係啊。佢間鋪頭已經係開咗一段時間嘅，但 係 係啦，但係霞女即係由佢翻工至到出事咧，根本一個禮拜。 係， 佢喺呢個鋪頭係翻咗一個禮拜就出咗事。 即係叫咗佢過嚟呢度就出事，咁都好明顯啦。佢就唔係欣賞阿霞女嗰個工作能力。是欣賞佢嘅美色 可以同時嘅呢樣嘢，可以並存嘅， 可以嘅， 可以並存嘅。不過頭先 啊，佢聽落就似欣賞美色多啲咯。 但係鬼故王都話，原來你身邊都好多朋友咧，打本俾個女仔做生意，不惜嚇為咗垂涎佢美色，問人借埋錢嚟開鋪頭俾佢開呢、這個， 即係講美色，可能係剝奪芳心啫。 係啊，幫佢整指甲啊嗰啲咁 我見過有啲冇美色嘅， 冇美色嘅，有其他咧能力㗎嘛。 你攞到男人個心就得㗎啦，一定要好靚女 的。男人真係 係啊，咁我真係。見過我有幾個朋友，有啲係我啲唔係親身識嘅，有啲我自己識嘅啦。佢就係自己冇錢㗎，識到個女仔，個女仔話要打工好辛苦啊，想自己開間鋪頭啊。跟住個男人就走去去財仔度跑錢啊，乜都好啦，除咗打劫冇做之外咧，係啦，就點樣揾錢翻嚟開間鋪 嘅？整水晶甲啊嗰啲咁啊嘛。 通常都係做指甲多， 係啦，通常 多數都係做指甲啦，因為嗰啲一個人搞得掂㗎嘛，最多揾到個 partner 一齊做咯，係啊，同埋成本比較低嘅。 咁但係如果即係喺五道霞嘅眼中咧，可能當時咧，你知啦，啱啱即係喺中，你讀完中五有冇咩技能㗎啦？我懷疑即係可能某啲女仔，我唔知係咪佢啦，即係佢係咪咁啦？即係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哎呀，咁如果突然間俾我揾到個金龜婿，咁我就唔使做啦，咁啊可以嫁俾佢，或者做二奶我都唔拘啦。咁會唔會有啲人可能都會有啲咁嘅諗法，或者佢未必真係想實行啊，而係可能有咁嘅幻想啊？即係覺得有個人去照顧佢，唔使佢咁辛苦，或者去揾嘅錢係多啲嘅，咁佢就亦都係選擇就係去呢間鋪頭度做，會唔會有咁嘅即係動機？ 我第一時間睇咧，我係同你諗法一樣嘅，即係覺得佢會唔會個男人肯出錢啊，各樣嘢即係佢對佢冧我啊，簡單啲佢冧我，咁樣我咪去到做咯。但係咧。看看下單案情又不似是這樣 的，不似是這樣， 真的不似，我覺得可能真的只不過男人說覺得你過來我這裡做人工好一點，他計算數是人工好一點，你知道那時候多得一百得一百，是不是人工好一點， 純粹為錢你覺得 經濟已經越來越好， 還有又近自己家裡車錢省一點，是不是 這個男人呢，這個男人帶他24年，那你知道有些中年很喜歡找那些18、22那些， 是啊， 即係中意嗰一個 group 噶嘛，咁啊啲女仔又會喺呢個年齡層咧，好多咧就會中意啲中年嗰啲男人，又哇有社會經驗，又搭水，哇又成熟，對我又好，咁樣何樂而不為啊？咁樣係嘛？咁啊，但係即係當時究竟霞女係受唔受咧？究竟受唔受咧？我哋翻轉頭咧，你就會知道佢受唔受。聽下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蚊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